在太阳节之际，以金热诚金正日研究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加政治为团长的日本金热诚金正日研究会代表团，以主席尤哈基俄斯为团长的芬兰全国主题森祥研究晚会代表团，以主席迪莫特哈德森为团长的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代表团和乌克兰先进保健主题森祥研究协会代表尤里阿尼斯莫夫11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之前以主席宋吉普拉为团长的泰国主题森祥研究组织代表团和民主刚果班顿杜大学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罗朗贝勒穆科尔林哥到达了平壤。